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主持谢宇哥、宋景辉、李伟仪、钱建荣。 香港大院 好，咁啊，翻嚟第二节，咁啊，有啲啊，即系都仲系啊，花旗国史都老人啊，你又话呢位仁兄真系非常之捧场嘅。喂，等香港大乱嘅时候咧，就投奔老海难民身份，咁啊，美国系佬一定收，咁啊，咦，咁到时我哋都话大佬，但系你香港坐船去美国，即中间沉 Q 晒啦，系嘛？即系滞唔过唔同越南啊，大佬，越南嚟香港唔难啦、 啊，南中国海啫， 系啦，如果睇香港去撑去美国，咁就大镬啊！去到真系 阿士多人就话呢个系国际法例，欧美国家一定收难。 系我知， 去到咯，去到先啦。 但系佢跟住讲话呢边中东难民咧，已经十几年多咗好多，唉，真系阴公啦，香港人真系。 唉，阴公阴公，好咁啊！喂，嗱，今日就系 撑船过台湾先啦。 今日系初六啊。今日七月初六，咁啊， 旧历 啊，听日就系呢个七姐诞， 嗯， 咁啊，咁我哋讲啊七姐诞嘅，即系讲牛郎织女嘅一啲。香艳故事啊， 有艳咩？ 唔系乜嘢？系咪谢大哥口真系好香？ 嗱，有艳嘅，有艳嘅。 艳之中系带好高好音。 嗱，因为咧里边咧即系有几个不同嘅故仔嘅。咁、我先讲咗个艳嗰个先啦。 好。 咁咧，原来即系当时即系有七仙女啊，咁喺天上边咧就见到呢个牛郎咧，即系非常之淳朴可靠。咁七个仙女就即系落到嚟就。下嫁咗俾呢个牛郎， 牛郎 七个一齐嫁俾佢， 似边个咧？似陈冠希？ 唔知道、啊、大佬。 唔系即系你讲嘅香艳就 系男子唔止，仲有系仲有嘅，仲有嘅啫。香艳唔喺呢度嘅。咁好啦，嫁咗佢之后咧。咁啊，呢七个仙女就即系同牛郎咧夜夜笙歌，哇！即系七即系八 P 咯，搞 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 系啊，咁啊即系加埋牛郎啊八 P 啦，系咪？ 咦，咁咪同阿韦小宝差唔多？ 韦小宝当然逐个逐个嚟啊，就呢七个一齐上啊，大佬系嘛？咁啊谂住牛郎即系可能 排星期一对星期日咩？ 咁啊即系。咁啊，即系搞到就即系即系天上嘅嘢就冇人理。咁啊，原来即系呢七位仙女咧，都系喺上面织云嘅。 嗯， 即系天上啲云都靠佢哋织嘅。屌你啦，哇！你走 Q 咗落去嫁咗个牛郎，冚家伙，天上都冇晒啲云。咁啊，天中天唔靓啦，冇云就咁蓝天白云啊，梗系有白云衬先得噶嘛。咁所以即系激怒咗呢个天帝，佢话屌啦，星你哋去落咗去之后 ，happy 玩 happy 吓，挂住玩七 P 咪八 P 又唔 搵嗰个又唔放牛 佢。又唔揾埋我啊！先系住嗰度，屌你唔揾埋我，你一个人自己搞掂得啦，系嘛？咁啊，所以即系召翻呢个即系七仙女翻嚟。 其实古时都几开明， 系啦系啦， 八 P 玩到我哋而家都三 P 都接受唔到， 话声 玩八 P 喎。 好啦，咁啊，即系召佢翻嚟，咁啊，牛郎梗系啊，即系追上天庭啦，咁啊，梗系不果啦。咁王母娘娘就话：，唉，嗱咁啦，你哋咁样日日见唔得嘅，嗱，惩罚你一年几多次咁，咁啊，所以咧就有啊呢个牛郎积女一年吓，咁啊， 咁其实一年见七个，啊、即系嗰日系见七个， 系啊，即 系一晚搞晒七个， 想弹弹而佛都唔得，系只有弹啫得， 咁会唔会排头揾着数啲啊？ 系咁唔知啦，好啦， 七次郎啊， 系咁好啦，咁原来咧即系积女星同牛郎星咧，即系如果我哋称星座嚟讲，喺呢个时候咧系大家即系遥遥相对嘅， 系 啊，系隔咗个银河 啊，边有银河呢回事嘅？只不过即系两个星座咧系即系打转嚟，一个东方嘅西方咁样， 系咁传说好美丽，好漂亮，有个神噶嘛， 好啦。咁就嗱真正一个比较可靠啲嘅故事应该咁嘅吓，咁原来咧即系呢个牛郎咧就自细父母就伤亡嘅，咁即系投靠咗个大佬，咁大嫂。 咁呢个大佬就你知啦，出去即系工作就冇人理噶啦，即系屋企嘅嘢。咁呢个大嫂就扑街嘅，就即系经常都即系虐待呢、這个呢、這个叔仔啊，叔仔。 嗯，小叔咯。 咁有一日就话啦，佢嗱你拖住七只 九只。 九隻是拖住九隻牛，你回来一定要有十隻牛，他说你如果没有十隻牛呢你就不要回来了， 埋晒他咯， 是咯，咁点解屌，如果我是牛郎扑你一街，我拿住九隻牛卖 Q 晒他， 是 我自己找第二个走路，是那个地方住我，咁你知道、啊、这个牛郎就是昂直人士， 好纯品 嘅， 好诚实， 古代人冇咁嘅奸狡， 咁放牛呢就威不欢啦，咁即係喺度坐喺度，唉，即係长遮短谈唔知点算好，咁突然有个老人家行过佢，喂你咩事啊？佢，唉，嗱，我数咁，如果我冇十只牛翻去咧，就唔俾我翻去咁。佢话嗱，我教你一个办法，喺呢度行即系唔知几多里路啦，即系都几远下嘅地方咧，有一只老牛，咁你去嗰度医好佢之后咧，带埋呢只老牛翻去。咁佢咁啊，医药画葫芦，去到嗰度咯，咁真系见到只老牛就奄奄一息啊！咁好啦。咁啊，喂咗啲即系可能都好耐冇食嘢啦，咁啊攞啲草翻嚟喂咗佢，咁啊精神好啲啦。咁呢个老牛就话啦，佢话我咧即系要饮朝头早嘅露水一个月，我呢种病咧先好翻嘅。咁呢个牛郎真系都好老实啦，咁啊即系真系喺朝头早采啲露水翻嚟就喂佢，咁啊即系呢个老牛真系好翻。咁佢就拖住呢只老牛，咁啊十只牛咯，系嘛？十只牛翻去咧之后就就呢、這个嫂咧仍然系对佢唔好嘅，啊咁啊都赶佢走，咁佢冇办法带住呢个老牛走。咁啊天上呢个织女咧就见到啊呢、這个就系、是、呢个老实人吓，即系哇俾啲人恰，咁啊落嚟咧就嫁咗佢。咁但系嫁咗佢之后生咗两个小朋友。咁又系即系俾王母娘知道啦，系咪即系私下凡间嘅？你做好大罪啦！你睇啲神话故事，啲有身份嗰啲神仙一落到下边，就即系梗系俾上边又唔中意啦，系嘛？咁啊就召咗佢翻去，咁啊死啦！一个喺天，一个喺地，咁屌佢点上去揾佢咧？咁啊老牛就话俾佢听嗱，我都系天上一个神仙嚟嘅，即系因为犯咗罪咧，就俾人哋即系打咗嚟凡间。我死咗之后，你攞我啲牛皮咧，就做一对鞋，咁你就可以踩住呢对鞋咧，就直晒直上呢个天庭咧，同呢个玉帝啊理论一番。 就穿梭机， 咁啊即系咁啊只老牛真系冇几耐就死咗啦，咁真系做咗对鞋，咁啊真系踩咗上去，咁啊踩咗上去，咁啊呢个王母娘娘就即系坚决，梗系唔得啦，系嘛？你吴家富贵你。啊！ 偷咗个神仙， 即系呢个私下凡间啦，你又同佢勾结啊，仲生埋两个小朋友，你有冇搞错？咁啊，有冇几经啊？几经呢、這个劝说同埋啊喊喊攞嚟两个喊翻唔翻啦？咁啊，唉，王母娘算啦，嗱，一年就见一次，但系咧你系见嘅啫，就唔可以即系有接触，唔准接触。咁啊，後來即啲起著咧，就聽到呢件事咧，就從嚟搭條橋啊，即係希望即係用呢條橋咧，俾佢哋兩個相會。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睇翻以前啲劇集咧，就係、是、七月七號咧，牛郎係攞住兩個羅啊，每個羅有一個小朋友嘅， 嗯， 啊，你大家記得係嘛？咁佢就 托住 呢個攞個擔挑挑住呢兩個小朋友咧，就渡過呢個銀河去見織女。嗱、啊，個故事係咁嘅，咁、啊、即係牛郎織女都係即係幾妻，算係一個妻美嘅故事啦，係嘛？即係同我黨第一個咁香豔又唔同啦。 第一個係成人版喎， 如果拍成電影就一定係成人版啦，仲要 3D 添先。 咁我又講下歷史版。 係咁好啦，咁啊嗱，我哋 Win 姐都搜集啲資料啦，話七姐 歷史版咧就咁嘅。在西周的時間在個詩篇的小雅裡面已經有詩經就記載這個織女和牛郎的故事的，但是我不多說因為你們可以上網查到的。我簡單一點比較近一點的唐朝裡面呢，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哦，长恨歌， 在天愿作比翼鸟，嗯，在地愿为连理枝。咁呢几句里边咧，就可以咧显示到咧，呢个七姐诞咧喺唐朝咧亦都系有嘅。咁， 嗯， 其实咧喺古代里边咯，而家讲下古代里边咧，以前咧系点样去 系嘛？ 詩經可以背一首俾你聽嘅，就係、是、最早嘅呢首就係、是、或以其酒不應其章，娟娟配睡不應其長，為天有汗，鑑亦有光。交皮積女終日七傷，雖則七傷不求服章。魏皮牽牛不應服傷，冬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求天不在師之行。咁呢個咧就係、是、最早嘅。 你讀咁耐，你讀咁耐，我唔知道你講乜其實。 嗱，因為咧入面嘅詩詞咧， 詩詞啦，係咪？即係都係仲讚頌呢個呢個積累啦。 我只不過係講翻源於西周已經有一個詩篇咧，就係講呢個牛郎積累嘅。咁如果你話簡單易明啲嘅《長恨歌》裏邊咧，撮要咗幾句出嚟咧。咁你哋就會知道，由西周去到唐朝呢，亦都有呢個詩篇呢，就係、是、講呢個七牛郎積累。 喺、哦、你未讀呢就已經 古詩十九首 啊，係、這個、古詩十九首都 呢、這個廖呢、這個廖翁翁啊，就已經講啦啊，即係條條牽牛星啊，即係呢個啊，搞搞呢個河漢女啊，即係我哋咧呢都係嚟自呢個詩經嘅。咁、其實呢嗱咁多首詩呢，就即係其實就頭先嗰個七月七日。長生殿啦，咁呢個比較出名啦。咁啊，只係節錄《長恨歌》裏邊其中嘅幾句咧。咁其實有一首咧，盜墓嘅啊，叫做咩咧？叫做呢、這個秋夕。嗱、呢個就好熟嘅嚇。呢、這個就係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萤。天街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呢、這個就比較熟啲嘅嚇，即係小學、小學都應該讀噶啦。 好淺白。 好啦，咁我哋初今日初六。听日先至系七夕啊！ 其实今晚就要拜， 今晚要拜七夕 啊 嘛， 系啊。 喂，拜七夕有啲乜春嘢？ 点拜 啊？点拜？ 拜七夕咧，你嗱，其实咧六月尾咧，咁咧嗰啲女士们咧就预备咧一啲菊啦、稻菊啦、墨粒啦、绿豆啦，咁啊浸咧就喺啲瓦碗度咧，就俾佢发芽。发芽我嚟做咩咧？发咗芽之后咧。就將佢將成咧，將埋一齊咧，做成一座咧叫雀橋。 哦， 咁咧就佢哋製作啲手工藝品啦。咁啊七夕嗰日咧，嗰晚咧就會擺喺個廳堂嘅中。咁入邊廳堂中間咧，入邊 即係而家畫面見到啲啦。 咁咧嗰張係八仙台叫做。咁入上邊咧有好多製品喺度啦，有果啦，有花果啦，有香燭啦。咁咧就會有個七者盤嘅。咁七者盤入邊咧有呢、這個觀音衣同埋呢個七者衣。咁呢個七者衣咧，咁呢啲都係古嗱呢度而家見到咧，嗰啲就七者衣啦。係。咁咧就係、是、燒呢啲製品嘅。 咁如果我哋摆面前呢个就是七者盘啦，系嘛？ 嗱，我哋而家面前嗰个七者盘咧就好简化嘅， 现代化， 同埋咧现代版嚟嘅。咁咧呢个现代版入边嘅图案入边咧，有晒所有女士们嘅梳啊、镜啊、现代到咧手表啊、手袋啊、高踭鞋咧嘅图案都有嘅。 钻石颈链啊， 系钻石颈链都有嘅。咁呢啲其实系古时冇嘅，古时咧就系摆实物喺度。咁系玉瓦嗰啲古时有嘅，线啊嗰啲古时有。咁你就话手机电话啊嗰啲，现代梗系冇啦。咁呢啲图案咧就喺呢啲现代嘅七者盘入边会有。咁咧嗱。同埋咧，佢之前我所講嘅用菊啊、綠豆啊發芽咧，去砌呢個雀橋咧，咁而家就用呢個紙盤咧去取代咗噶啦。咁啊，簡化咗好多噶啦。 我頭先聽阿 Win 姐講嘅時候，我就喺度諗，有咁多嘢要提早去發芽，咁而家啲人咪整唔切？咁原來已經有替代品啦。 其實而家已經好多替代品 了，即係因為時間關係， 等於我哋，等於我哋 整好啦，已經。 唔係等於我哋而家燒衣咧，就會燒手提電話啊、notebook 啊。而家去到 iPhone， 我發覺係啊，燒曬呢啲咯，冇俾個叉電機，仆街啦，咩佢都冇，用曬電啦，咁點用？ 呢？ 好啦，喂，嗱，好啦，其实七姐诞呢有另外一个名叫乞巧节，咁啊点解乞巧咧？咁其实就头先烧嗰扎嘢啊，头先嗰啲咩铝红啊，啲家庭用品啊，梳啊，咁我哋即系又另外一个名叫做姊妹节，因为咧都系通常呢啲妇女拜嘅，因为咧佢希望咧因为佢哋相信，因为头先我哋讲啦，织女系织云噶嘛，同埋织啲丝绸、绫罗绸缎啲衫啊，咁佢拥有一双巧手，咁呢双巧手，咁佢哋相信咧，织女拥有呢双巧手，咁一般妇女觉得，如果我拥有织女呢般巧手咧，咁我可以即系处理家庭嘅事务会好好，咁所以乞求织女俾一双巧手佢，咁我哋咧，所以另外一个叫咩啊，乞巧节， 即系功能性啦， 系啦，咁啊即系咁亦都因为。织女亦都嫁得个如，虽然话即系一年见一次咧，咁但系呢个都系叫如意郎君啦。咁所以咧，啲姊妹咧都好希望咧能够即系拜完呢个织女之后咧，能够即系有一个好嘅老公啊。咁啊，香港系咪有啲庙宇都系供奉呢啲织女噶啦？ 以我所知咧，喺平洲咧有个仙者庙。咁亦都係叫七姐廟啦，咁喺西貢咧有個叫七聖公古廟，咁亦都係七姐廟嚟。 係， 咁啊有兩個七姐廟，香港就 即係啲民間嘅風俗咧，必定會有廟宇咧，就去即係奉即係供奉呢啲神靈嘅。 我哋可以睇到圖片啦。 嗱，呢個仙者廟咧就喺平洲 嘅，平洲嘅都係啦。 咁佢係大個。前面有一個亭，咁後面一個廟，其實個廟宇個建築咧就唔係好大嘅啫，好細嘅啫。咁因為而家拜七姐嘅人咧，就唔係好似以前咧咁興盛嘅。 啊，而家自由戀愛啦。 係，而家即係以前就好隆重嘅。頭先我哋見到咧，又有八仙台啦，又有凳啦。咁啲凳其實攞嚟做咩咧？就其實即拜完之後咧，因為啲仙女下凡嚟到就係啦，俾佢哋坐，咁啲水果啊，俾佢哋品嚐，俾佢哋停留喺你屋企裏邊咧，即係過更多啲仙氣俾你。唔係話，你拜完之後， 兩嘢走， 冇凳咁就走噶啦嘛。 咁八仙台，因為我細個見過，邊即係而家仲有冇噶？ 廟入邊有， 廟入邊有， 係一般家庭。 一般家庭，如果你仲有一啲咩紙香檀木嗰啲，你話值錢啦，係嘛？是但邊只腳啊，嗰啲都夠啦。 其實七姐誕咧就係古代嘅情人節嚟嘅，係 冇錯啊。 咁現代嘅情人節咧就唔同咗。 而家情人節二月十四啦，咁又加多個，又加到元宵啦，係嘛？因為元宵嘅時候就啲才子佳人啊，中意喺呢個市集嗰度流連啦，咁嗰啲姐姐妹妹們啊走出去就睇下溝仔啦， 借住啲日子啦， 係咁啊，仔又溝女，女又溝仔啦，咁啊各取所需啦。 元宵、七夕、中秋。 好啦，咁啊，喂，我哋七姐又讲完啦，一压节啦，咁啊，听晚就系咁啊，今晚拜咁啊，即系而家其实香港都我估都好少人拜七姐噶啦， 冇乜噶啦，我细个就见过， 因为即系有 上一辈嘅多啲， 系啊，传统嘅又多咁，咩女红屌你叫佢喺屋企补补乜春啦，抌 Q 咗佢啦，买咗件啦，补你个死人头咩，补你黐孖筋嘅。 唔系，其实我要补充一样嘢，其实咧佢要摆一个咧。七孔針啊，因為織女呢以前的織女呢一定有個七孔針， 是拿來做什麼呢？ 我來織卷的， 哦，織卷的， 是啦， 咁啊，好啦，咁我哋就想應承咗啲網友咧，講呢個雙春兼闰月，雙春兼闰月又會講呢個咩叫盲年，咩叫破月，咩叫破日，咁我哋都 係同婚嫁有關 嘅，係啦，咁啊，否則話我哋唔使請邊姐嚟啦，邊姐就喺呢個福榮街度有一檔嘢，咁啊，咁啊，即係佢都接觸好多呢啲嘢嘅，咁我哋今日就請佢嚟咧。咩叫做雙春兼闰月？ 嗱，雙春兼闰月咧，嗱，我首先咧就講咗闰月點樣嚟咧，其實咧係有一個好科學性嘅呢個講緊嘅就係、是。以我哋嘅陰曆咧，即係農曆嚟計算咧，就係呢個月球咧圍繞呢個地球咧行一轉咧就係29.5306日嘅一個圈，咁咧12個圈咧就圍之一年啦。 咁但係佢嘅行嘅日期日數咧就係354.3672日。 嗯， 咁你咪變咗咪係啦，少咗比起陽曆就少咗365.2422日咧，就少咗咧就係10.875日嘅。咁啊，為咗彌補呢個陽曆同埋我哋嘅農曆個距離咧縮短去咧，所以咧每三年咧就會有一個闰月。因為 10.75 呢 ,875 呢就如果你乘3呢就變咗係30日呢，所以呢加多一個月入去呢就會潤一個月呢就會同陽曆呢就會接近咗。同埋呢嗱會每19年呢有7個潤月嘅。咁喺7個潤月裏面呢咩事呢，就係話我哋譬如我哋喺呢19年每19年一个生日，你嘅农历同你嘅 新历系重叠嘅， 系重叠一样嘅，一模一样嘅。咁咧，所以咧 即系话一个人出世到19岁 生日 嘅嗰日嘅阳历同埋农历就系同一日啦， 系啦。嗱咁樣嗱，點樣為之咧？就叫做雙春咧，就話通常咧，我哋咧每一年就有24個節氣嘅。咁第一個節氣咧就叫立春。咁咧通常咧會喺呢個陽曆嘅2月4日或者5日咧立春嘅。咁當你咧你個農曆年初一係過咗呢個2月4日、5日。咁去立春咧，咁佢就變咗咧，就係冇咗呢個，即係好似今年咁 啦， 係 啦，今年啦。 嗱，今年咧，因為2月10日咧就係、是、 正月初一， 咁佢4、5日咧立春咧，所以今年咧就係盲年啦。盲年咧就係點樣為之盲年咧？就係年初一至到年30晚咧。都冇立春嘅， 即 叫做麥輪， 即嗰年入邊就冇立春。 咁你雙 嗱，即舊歷年裏邊冇立春， 係啦，早於立春。 雙春咧就係年初一至年30晚咧，年頭就立一個春，年尾就立一個春。咁咧就有一個潤月，即嗱每三年有一次潤月噶嘛。咁又啱啱就又有一個潤月喺度，咁為之雙春兼潤月。咁咧仲有一個咧叫超級雙春兼潤月。 咦，係喎，係點樣嘅咧？ 嗱，咩叫超級雙潤月咧？就係呢個咧就係陽曆嘅2月。如果雙春兼潤月，陽曆2月有29日。咁就叫做雙春兼超級雙春兼潤月啦，就係咁樣嚟嘅。 中西合璧啊！ 中西合璧嘅，咁呢個係近代咧就加埋呢個超級雙春兼潤月嘅。咁我哋點解咁重視呢個雙春兼潤月結婚咧？因為喺農業社會裏面咧，就好重視咧， 男丁 有丁嘅，因為咧你農耕咧一定要有人丁啊，人丁旺盛咧，咁你做農耕業咧就先至夠人手噶，咁所以咧通常咧一定咧要有春咯，春咧就代表子。所以咧就係、是、所以通常咧就會揀咧雙春加埋潤月。 因为两个春啦，系嘛，咁两个春就即系自不然，即系希望即系多子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 咁 啊， 咁两个春系咪连带下一个年头就冇春？ 嗱，通常 是即系等于 通常咧，双春兼闰月，第二年就系盲年啦， 系啦，即系你褪咗个位嘛， 系啦，系啦， 褪咗个位。 即系好似今年蛇年就 咁，有时单春啦，系咪啊？单春就即系啱啱嗰个年就系立春， 或单春咧就系年或者年头有立春。年初一后有立春，或者年三十晚之前有立春，为之单春，有一个春立一个春， 即系嗰个正常嘅， 系 个正常。 其实就每几年就一次噶啦，系咪呢啲又冇乜神秘嘅？ 盲年咧就直情年初一至年三十晚。 好啦，咁啊经验所得，咁如果我真系喺盲年结婚，咁又点搞咧？我又想多春喎。 有辦法。 如果你想即係好好坦白講啦，如果你即係必定， 即係我今年要結婚啦， 我一定要結婚噶啦， 等唔切啦， 奉子成婚啦， 因為我整個件餡，我點搞咧？ 咁你有一個辦法嘅， 係點搞咧？ 嗱，咁咧嗱，有一個辦法就係話以前係坐橋啊，而家就坐車，咁你預備一袋熟嘅雞蛋， 係 就一落車就將嗰袋雞蛋咧就殺向呢、這個側邊所有嘅人，咁你身邊嘅人就嗌春啊春啊春啊春啊，咁咪攞翻啲春翻嚟咯，咁、哦、你就有仔生噶啦， 即係攞個意頭， 係啦， 食環處一粒春1500， 賺翻個意頭 啊！食環處哎啱啦，嗱一粒春1500，唉得啦，定下份 款。咁啊解決咗盲年一定要結婚嘅問題， 係、 哦、原來咁， 即係都有啲解決方法嘅， 有。 好啦，咁啊，即系盲，喂，够讲讲系又够钟咯，咁啊， 有 盲嗱盲年咧就讲完啦，盲月啊点咧？嗱，盲月好简单啫，盲月等于佢啊，即系话咧嗱，男嘅咧就即系同佢嗰个生肖有相冲嗰月。就不可以即做大事、啊、大事包括结婚啦，譬如搬屋啊等等嘅咧。咁、嗯、佢就譬如嗱、我唔讲咁多咧，时间都有限啦。咁总之就系你同嗰个月系有相冲嘅，因为佢每一个月咧，即系虽然系一年每一年都有个生肖，但系咧一年十二个月，每一个月都有个生肖嘅。咁只要你嗰个年你自己嗰个生肖同嗰个月嘅生肖系有相冲咧，咁你就大事唔做为佳。咁、嗯、女嘅咧。男女有别噶，男就每个月都有一次嘅，啊，即系每个月都有一个相冲嘅生肖。咁啊，女嘅咧就每三个月一次，吓，咁啊呢个唔讲啦。 好似啲喺运程书都唔系好晒俾你嘅。 好似话咧，男女咧相隔六年咧就会一定会有相冲噶。 系呢个唔理噶啦，系咪相冲就唔理噶啦。总之即系个盲月就咁嚟嘅，盲日咧。嗱，我都唔知點搞嘅，盲日咧就要睇通勝啦。咁睇通勝咧就會佢每一個月輪都有幾日盲，有盲日嘅，即係有啲可能有四日，有啲會五日，有啲六日嘅。咁啊，咁點樣計嘅咧？原來天干地支佢自己有相沖，咁啊喺通勝裏邊咧就會勾咗噶啦，每一年嗰個所謂運程。咁啊，我都有個下半年嘅圖嘅，咁啊喂show張圖睇睇先。下半年咧就由七月份到今年嘅十二月咧，都有一個每一個月嘅盲日嘅一個圖表。咁啊，可能出邊都唔得閒啦。咁啊， 係出嚟啦，出嚟啦， 睇到啦，睇到啦。 咁咧，你見到一個圈圈嗰個咧啊，咁嗰啲就係叫盲日。咁呢個盲日咧就即係總之就一切所有嘅大事咧都唔係嗰日做， 都係諸事不宜。 係啦， 即係喺通勝都查到 啦。係啦，通勝查咗，咁我只係喺網上面揾到一啲啊，即係簡單啲咧個表咁，等大家啊都知道啊。如果有電視機睇 YouTube 嘅話咧，咁就可以啊將佢 cap 咗圖。 誒，遲啲啊，謝公你可以做堪輿學家啦喎。 我做堪輿哥死啦！如果我靠佢揾食，我就餓死都未。 係， 遲啲。 謝興 唔 係 啊， 自然係揾小甜甜，佢揾咗小甜甜先做堪輿。 啊、你真系识掘窿，你就真系发达。 系有咩歌听啊？ 嗱呢嗱有首歌啊，咁啊叫做啊，即系邓丽欣嘅《七夕》啊，咁啊就静一节啦，系嘛？我哋去一首歌再嚟啦。